100大声台，还声于民。 D 一百香港台。D 一百新闻天地，主持李锦鸿、陈国明。 好，各位听众早晨，4月9号星期三，又是我们新闻天地时间，每个礼拜我在这里做一日节目而已，早上越来越喜欢，即期待星期三和社长你可以一起在这里讲新闻。 叫我社长就证明我的关系不比寻常，即是一般叫我做老总， 没错， 你叫我社长就是 一时我都改不了口， 没所谓的。今天看新闻挺好笑，即今天有几张大报，即苹果、东方明报都同用一单新闻，这番报纸概很少 是相同用一单新闻做头条，今天就不约而同，一定没有夹定的，用一单就似乎不是太大的新闻，但就很新闻性的新闻，就讲到垃圾就当名画，名画就当垃圾吗？ 是啊，即这些新闻呢，这单新闻本身呢就不太涉及这些公众的利益的，但是呢这几份报章不约而同之拿了去，那条即那条标题呢的用字其实都差不多，都是有几个很相同的字，就是名画啦、垃圾啦，同埋个价钱即2875万咁样。咁其实是讲緊即有一幅画拍卖咗啦，点不知呢就可能啲工作人员唔小心就冇呢就将佢收起，结果呢就俾呢个拍卖会场嘅一啲工作人员就以为哦可能系一啲垃圾嚟嘅。咁可能有机会而家已经撞身咗堆填区㗎啦。 咁堆填区呢个就真係唔会劳师动众去搵㗎啦。咁就真係你就自己諗下点样去保险啊，冇得赔等等啦。另一方面今日一个几多人讨论的社会新闻，在今天的新闻解读里讲，就关于天水围一间幼稚园，咁啊即系租约期满啦，咁就啊，但系即系原嚟嗰个业主又想续租啦，个唔系，我租俾另一个，可能嗰个即系能够俾得更多嘅租金，咁啊掀起咗大家几个问题咧，就系咪地产霸权就影响到啲霸恶团体啦？啊，同埋嗰天水围，大家觉得话嗰就咩又天水围城啊，又咩悲情城市啦？哇，原来啲家长咧好舍得俾钱咧，啲仔女去读书还好贵嘅，读幼稚园吓。 系啊，即系我谂，如果大家有小朋友就更加知道啦。哇，小朋友读嘅幼稚园可能讲紧即系几千蚊已经系平噶啦，而家讲紧可能系过万蚊一个月。咁啊，点解啲家长咁愿意抌本落去俾啲小朋友咧？我相信其实同我哋一路成日讲嘅一个现象有关，就系啲嗰啲怪兽家长。但系当然佢哋未必个个系怪兽嚟，但系大家都好担心啲小朋友咧系会即系输在起跑线上。 系呢、這个即系从小竞争心理咧，其实就唔系一个太健康。现象今日新闻稿同大家讲讲，咁啊国际焦点啊讲一个好热门问题，就是、中美嘅国防部长啊，琴日就硬碰硬喎，舌剑唇枪啊，咁亦都系一个值得我哋关注问题啊。好啊，未开始系食早餐前睇睇天气先啦。天文台预测嗱，一股嘅偏东气流正影住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早系沿岸有雾嘅，横澜岛嘅能见度系降至100米左右。今日天气预测将系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天系大致多云嘅，周末期间普遍天晴同埋温暖。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8%。话期望周末早点来临啦，见翻啲阳光。好，食早餐。 新闻早点。 好，国平，今天我们去远啲食早餐，去上海街。 上海街有咩好嘢食啊？ 上海街都有几间系古老茶餐厅，唔错嘅，我间中去下。不过今天就睇见系东方一个全版报道，讲到上海街咧，佢有好多嗰啲咁嘅即系中式嗰啲嘅结婚啲礼品店啊，嗰啲咁嘅系绸缎行行等啦。咁甚至连呢个即系旅发局嘅宣传网都讲话，上海街好多咁嘅中式嗰啲结婚嘅嘢睇。咁事实上咧，呢啲就执下一间就一间噶啦。 我谂咧，即系旅发局就应该冇好耐冇揾人落去咧，即系睇下嗰个现场。 以前的资料来 的。是啦，所以呢即是啲资料就好明显呢就唔 update, 唔够更新啦。咁事实上有啲即是婚礼公司嗰啲负责人都已经话呢，喂而家新一代即是结婚嗰啲边度仲有人会落去上海街去办呢啲咁样嘅婚嫁用品㗎。咁但其实个报道本身呢就係讲緊香港有一啲嘅特色嘅街㗎。譬如即是上海街就以前就可能係好多嗰啲结婚啊礼服嗰啲嘅铺头喺度啦。咁我哋过去其实好熟悉嘅呢个湾仔嘅喜帖街，就似印喜帖你一定落去喜帖街㗎啦。因为成条街过去以前就好多选择俾你拣，咁仲有上环嘅，有啲海美街啦，甚至乎嗰啲古董街等等。咁但系即系东方嘅报道咧，就围绕住咧，喂，其实呢啲街道 少一條。 咁呢個係香港一個即係社會嘅變遷啦。譬如話，中環以前係有條係賣鴨蛋嘅，賣蛋嘅。咁你揾條街賣蛋就好污糟噶。咁有條陶漿街，咁而家縮得好少啦。咁條花布街咁啊賣布，咁而家就冇人車衫做布，即係做衫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啲咁嘅街道嘅沒落咧，亦都睇到係整個城市變遷。不過而家香港有啲新興不同嘅一啲賣特色貨品嘅街道啦。 係啊，嗱，我覺得咧，其實咧，即係有啲呢啲街新嘅新型嘅嗰啲特色街道咧，就譬如包括咧，成條街都係藥房嘅，可以有藥房街，就為咗做一啲自由行旅客嘅生意啦。其实不单止还有一些化妆品的街，即是街头街尾可能都见到有几间的化妆品铺，那还有一些金行的，哇，整条街可能三四间金行在这里，这其实都是反映整个香港经济的变化。 即有句说话叫成行城市，成行城市就成街的了，可以集中一些铺头在一个区里面，也都是一个即是集中做生意。不过就看回这些古老的这些铺头啊，即系佢卖嗰啲货品，即系有时会过时啦。譬如喺呢个上海街，仲有两间卖檀香嘅，卖嗰啲系神位嗰啲噶。咁呢啲咧，亦都系慢慢会式微啦。即系睇下几时发展到嗰度啦，亦都可能会有一个新嘅转变。咁所以呢啲咁嘅传统嘅礼品啊，传统嘅服饰店咧，有冇生存空间咧？咁呢都唔系话咧，就话政府话边个可以做得到，真系睇翻个市场是否可以俾佢有生存空间。譬如好多嘅老板咧，我同佢倾过啦，都好老啦，但系佢。钱就冇得点赚啦，佢仍然守住喺度。我觉得我识得间檀香店，间檀香店咧，其实咧，每日翻去个老板就同啲伙计咧就打麻雀嘅啫，生意冇生意冇乜打破自己嘅， 系 啊，咁啊，即系维持住大家啲感情啦，咁啊，即系都有少少嘅，即系可能有啲批发做下啦，咁啊够皮得啦，但你冇乜可能好大生意做到噶啦。 系啊，其实如果好似即系老总你咁讲咧，佢哋都面对我谂起码仲有两个嘅问题，第一就知未必有接班人，因为呢啲嘅铺头通常知自己细细间嘅铺头，就唔系啲连锁式嘅大铺头，咁所以咧，即系当个老板啊，即系年纪大咗，可能唔做生意，而下一代又未必接手嘅时候咧，即系个铺头就只能够即系光荣咁结业。另一个问题就是通常这些街这些铺头都是在比较旧的街那里，随着之市区的重建成日讲收楼，我们之前都讲过有一间譬如油麦店，就是因为收楼的缘故，它也是最后、只能够光荣地去结业咯。 即是每个时代都有一个结束的，当然如果是有些很有特色的店铺或者是跟整个香港的本土文化有关的时候，那这方面可能是想一办法怎么将它保留。讲到开心的话，球迷开心，美斯来香港。 美斯就很有机会就 10月 来香港。 100% 因为昨天足总就宣布邀请这个阿根廷国家队在10月的中的时候就来香港就跟港队有赛。这个阿根廷队访港之前其实会先去一北京就同呢个巴西咧就会踢一啲嘅表演赛，咁啊预计即系佢去完北京之后就冇理由啲球星啊走晒噶，咁可能就顺道就一齐飞埋落嚟香港。咁我谂即系球迷除咗今年嘅夏天睇完世界杯之后咧，可以近距离见到啊超级球星，我谂都应该会爆满噶啦。 即系如果即系阿根廷队能够呼贴嚟香港，即系美斯啦、阿古鲁啊、希古恩都嚟香港，相信令到香港呢个咁沉寂嘅即系球坛咧有翻啲生气。不过又是那句说话啦，香港队揾香港队同佢打，你甚至你又加埋港联啊，揾埋啲咁嘅二三流嘅外援，咁啊真系就你点样逼到对方即系使真功夫咧？啫 系啊，即系你尤其嗰队系一队之好犀利嘅球队，叫阿根廷啦。咁啊，我哋香港个球坛之近嚟都好多嘅即系负面嘅消息啊。之前有打假波啦，咁啊再加上之成日。而家嗰個入場人數咧，就即係徘徊喺一個好低嘅數字裏邊，可能有啲時候有一場波得幾十人去睇，咁所以你叫香港嘅球員即係去上場，其實都有機會都協場噶。 啊，咁嘅即係即係睇翻香港嘅即係球坛的式微，香港水准的低落不能不即感叹下。譬如刚才讲开上海街，以前香港的球员在哪里训练出来呢？就在修顿和卜公 街场嘛， 全部是即胡国雄、姚卓贤，全部都在这些这硬地打出来。去到后期就看远了，看远时郭家明在这里，亦都训练了比如欧伟伦啊，整班谭少伟就看远出来的。你没有了那个即是地方那些小型球，亦都没有了看远，你哪里训练球员出来呢？ 现在只能够靠那些球会自己做一些清训，但是呢即我想之前也有新闻，球会又有欠薪，赞助商又抽走啲资金啦，所以你好难喺一个咁艰难嘅土壤里边咧，可以培训到啲好嘅新一代球星。即系我谂，大家讲紧最后一个球星，可能已经讲紧系山道士咁样咯。 好像上個世紀的事一樣都在講歷史。好，又看看互聯網上的新聞，昨晚我看電視都被新聞吸引了，就是現在神秘充電器 30秒就可以插滿手機電。電話我想大家現在智能電話就大家每個人都用，除了用電話之外，很多人都有一個俗稱尿袋的東西，其實就是一些外置的插電器。我們經常都很苦惱，就是電話沒電的時候你就周身不自在。但是通常插電你都要起碼一個多兩個小時的時間，這個厲害，這個插電器就30秒之內就可以插滿電話，就由一個以色列一間公司去開發的，剛剛才開發成功。 我昨天也是看電視的時候就看到很有趣，原來它不是用我們傳統的一些化學的原理去開發電池，它是包含了一些生物科技在裡面，還有一些納米科技，所以就令到充電就非常之快。所以看見這個所謂充電的神器，30秒插滿手機，都看到現代人的生活不同了，完全不同了，以前開門就7件事，出門又幾件事， 幾件事，可能帶你的手機、帶那個充電器，有些帶那個電腦，全部都是個人的通訊的科技產品來的。是啊，我想甚至乎電腦現在都不用了，因為電腦已經本身可以拆光了，價錢都便宜，如果充電器可以投入市場的時候，200多元都挺划算。 接著看看一些現代生活的寫照，現在很流行有很多群組，群組有很多東西玩的，再加上手機文化隨時隨地周圍都是記者周圍一舉一動被人拍攝了，這個群組就很特別，他專門拍在地鐵裡面進食那些女士的食相。英國的一個群組，星島日報的報導，說英國最近掀起一個新熱潮，有人在Facebook上開這些群組，鼓勵 會員搭地鐵的時候，如果看到女士在車廂裡吃東西，偷拍了她，然後放上這些群組。當然，女士知道自己的食相被人偷拍了，就很生氣。有些女權主義者甚至乎號召人去進行一個反拍的行為。 不過我覺得這個群組也是有點用心良苦，即是說在地鐵裡面其實不應該吃東西，但你吃東西的食相其實是很不好看的，女士你很注重儀容，你應該保持你的英國女士優雅的形象，在地鐵裡面拿起撥東西來吃一下，一來不好看，二來影響周圍的人，你是不是可以檢點一點呢？ 不過我想也反映一件事，可能工作其實生活都比較繁忙，所以有些時候開餐都要把握時間，就在搭地鐵的時候，三扒兩撥就吃兩口。這個匆忙的生活人生，亦都可以看到香港地鐵不給吃東西，但當間中有人都會犯規，都有人一樣在偷吃。如果你說香港地鐵准吃東西， 我想地鐵都成為早餐車廂，但同時間也會很骯髒，很骯髒，但肯定太忙，但巴士就很多人在屯門出來都在車上咬個包，或者有些時候誇張一點吃過粥我都見過，都吃過粥，不吃過，不要扔個漂亮灣的粥就背出來了。我接著看一下英國電訊報，有一段可能是很特別的，小朋友可能很喜歡看的一個新聞。 我們看新聞裡面已經很漂亮的，有些森林裡面的動物，有老虎，有些刺猬，有些兔子，看上去就栩栩如生，但原來看真一點，其實全部都是假的，其實就是一個焗蛋糕的一個 比賽裏面，連到英國曼徹斯特市舉行的年度蛋糕的烘焙展，其中這個蛋糕就最矚目了，就是一個森林的蛋糕，裏面有幾千塊葉，有花，有不同的動物，原來全部都是由17位的蛋糕師傅花了6000個小時焗出來的。 我看新聞也都很感慨香港，香港就比香港都很多這樣的糕餅店，你在廚窗看到很多，你看那些題材很現代化，那個蛋糕很特別，很現代化，我們從來不會想到用森林、用花草來做蛋糕形狀，在我們的世界當中， 特別小朋友世界當中是沒有一樣東西的，我們沒有跟大自然的接觸的。 如果你看香港那些糕餅店，它那些蛋糕樣，如果那一輪有一些蛋糕款是紅了的話，每間都用那隻款就算了。 相類似，沒有了一些創意和特色在裡面。 大家原來吃蛋糕都吃出很多生活的知識在這裡。好，今天天氣將是大致多雲，早晚沿岸有霧，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24度，吹輕微至和緩的偏東風。展望未來兩天是大致多雲，週末期間是普遍天晴和溫暖，期待週末的天晴來臨。現時氣温20度，相對濕度98%。好，跟著看看兩岸視頻。 两岸时评， 咁同台湾嗰边嘅最新嘅情况就系呢个立法院就迎接紧啊，听日呢学生就会撤出啦。咁啊，而家大家就喺度执拾紧个场地啦。咁啊，似乎都几理想噶，好快脆就可以执拾到。唯一留下嘅问题就系，可能有啲嘅破坏咧，都要有啲嘅钱要赔啊。咁啊，都讲紧嘅价钱都成几百万噶。 嗱，嗰啲设施嘅破坏咧就可以修补到。但是關係的破裂和社會問題就不容易修補。這個其實今次台灣這個學運有幾個嚴重問題，既是獨統之爭，這個就是這個跟大陸關係，也是南陸之爭，也是世代之爭。我發覺在錯綜複雜裏面幾重關係，究竟如何去修補呢？當然幾個關鍵人物就責任重大了。 其中有一個就是最後成功釋出善意，咁啊令呢个学生愿意即系撤离立法院嘅立法院长啊黄金平啦，咁啊佢自己咧其实都喺个漩涡嘅里边嘅，即系本身就同呢个马英九有一啲嘅政治上面嘅即系竞争啦，但系同时间咧佢最新嘅定位咧就似乎咧又可以拉拢到一啲嘅绿营嘅人咧喺当中，所以咧喺今次嘅里边咧佢嘅声望其实都几好啊，大家都会觉得啊佢喺今次嘅事件最尾咧成为一个大赢家，好似可以归即最大的功劳是归于他。 当然一方面看就黄金平能够调和鼎乃在这样的乱局当中是为一个即具备各方沟通能力一个公信力的一位领袖，当然是即值得鼓掌。但一方面本身是一个蓝营中人，今次事件就跟国民党 都抹晒面，以前是马英九抹面，现在可能 跟其他的立法委员都抹面，你这个院长你是国民党的中人，咁你同国民党嘅党团又抹晒面，咁你未来嗰个嘅作为院长运作都有啲即系几难嘅问题存在，再加上呢个服务协议继续都要倾，咁你发觉哇嗰个龙门改变咗。咁啊，嗰啲遊戲規則改變咗嘅時候咧，哇！你啲嘅做球證是點吹法啊？ 係啊，但事實上咧，大家覺得即係佢好似成為一個大贏家，今次聲望好高啦，可能政治上面即係嗰個路途咧，可能有一啲嘅新變化。不過其實佢年紀一來都唔細啦，都已經至七字頭，咁啊估計佢即係冇乜機會再選噶啦。咁又同呢個國民黨抹咗面之後咧，佢喺下屆嗰個立委嘅選舉嘅裏邊咧，都其實幾難咧再獲得即係呢個國民黨俾佢嘅提名。咁啊，反而佢啊諗點樣喺嚟緊嗰兩年。嘅里边咧，用呢个立法院长嘅职位噶嘛，可以增加自己一啲嘅影响力啦。而事实上，头先金鸿你都讲得啱啊，佢嚟紧个难题先开始出现，特别咧，即系而家佢应承咗啊嘛，话要先至有一啲嘅监督嘅条例，跟住先至去审议呢个服贸协议。咁佢喺嗰个审议嘅过程嘅里边咧，而家即系成件事亦都被放大咗喺公众嘅里边，所以佢点样嚟紧去审议啊，那个处理啊，其实咧一个唔小心处理得唔好咧，就随时反。而会被各方去指责， 即系黄金平系善于玩呢个即系平衡木游戏，但平衡木游戏并不易玩，即系好容易即系跌落嚟都会重伤。譬如刚才都提到，即系黄院长都年纪大啦，但系佢精力充沛，即系咪仲有志趣、雄心大志去问鼎嘅总统宝座咧？啊，当佢嘅人气嚟讲系唔错，但系咧，如果你要出嚟选咧，就国民党一定唔会撑你，国民党自己都争餐懵，民进党交会唔会俾你啦，咁啊，你要独立或者自己做个党，但系咧喺台湾选举咧好大嘅工程，经济啊各方面嘅支援要好大，咁你要独立。或者你再去组个新党咧，即系都唔好足够时间俾你喐得到吓，即系除非真系国民党即系回心转意，或者喂我哋输紧噶啦，咁啊揾黄金平出嚟咁样，但系呢个我睇唔到马英九或者佢团队咧愿意有咁嘅胸襟咧，就俾黄院长出嚟去选咧，所以咧，我觉得就黄院长咧安心做埋呢两年啦，咁啊安享晚年咧，可能即系。 保一個晚節能夠保住更好，我想他最大可以發揮的一個空間可能就是年底七合一的選舉裏面，到時借助會不會有一些政黨裏面的候選人和嘗試想借助他的人氣，令到自己的勝算增加。重要是黃院長撐誰，那個人氣會什麼，還有這次經過學生運動之後，我想整個選民的心態 有所改變。好，看看內地的新聞，你選了一篇是在中國文化報，這個挺冷門題材，值得我們討論的。 我們雖然好像過了氣了，就是上個星期才週末的時候就是清明節，傳統清明節我們就只是去祭祖拜山，但是內地原來在清明節還有一個活動他們會做的，就是去那些烈士陵園那裡，就去瞻仰獻花向這些已經過世的烈士，就表達一下他們的哀思。但是這個中國文化部就有一個觀察，就發現原來日常的生活裡面這些烈士陵園通常 都難難清清的，就只是在一些清明時節裏面才會比較多人去到，就質疑為什麼會有一個現象出現。其實這個現象都不難解釋的，莫說是平時，就算是清明節都看見數字顯示，去前往去烈士陵的民眾都越來越少了。時代改變了，一方面歷史都過了，中國已經告別了革命了，還在革命烈士做什麼呢？過去來說 共產黨就很重視革命烈士作為凝聚大家懷念這些我們得來不易的江山，很多烈士為我們灑熱血摘頭顱，大家紀念他，但慢慢下一代都沒有了這個意識了，已經無法透過烈士去繼續革命事業，因為現在不是說革命，現在說賺錢。 其實你很正常的，烈士陵園說得白一點其實都是一個墳墓的狀態，正常就很難，那個地方很熱熱鬧鬧的。 而在內地裏面，但他們很重視這件事，他們覺得你去一個烈士的陵園去參觀的時候，同時間可以吸收到那個烈士裏面一些精神，在著重很強調精神教育的內地那個氛圍裏面，其實這個很重要的。譬如到現在都可能在說學這個雷鋒的精神，所以他們都覺得要處理這件事。譬如他們覺得你的宣傳的手段就不要幾十年不變，不要那些烈士陵園裏面就永遠是 一幅掛畫一個所謂的蠟碑，然後就是講一下他的生平就算，他們就嘗試增加一些趣味，找一些人來去多些講解。但是這件事其實背後都是在講想灌輸一個意識形態。但這個時代畢竟過了，我想特別新一代的中國人都會希望有些英雄去崇拜，希望有些偶像去追隨，但不是過去了歷史人物， 是活生生在生活当中可以摸到、接触到、听到这些他觉得景仰人士，他会跟你，所以再找这些烈士的墓碑来吸引，真是这个 过了气了，亦都在现代的里面，大家的生活都比以前是忙碌了，怎么可以这么多时间去抽时间去这些烈士陵园的里面呢？我想都是要值得想的问题。 每个时代都需要英雄，不过现在时代的英雄和以前就不同了。好，我看看这个国际焦点，下面两个人物不知道算不算是英雄呢？国际焦点， 首先要講一下中美國防部長的碰頭，就是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去了中國。哈格爾和中國的國防部長都有一個很特別的特色，這些都是老兵出身，打過仗的。哈格爾就有越戰經驗，當然中國的國防部長、政府部長都是身經百戰的上將級人物，兩位都曾經在 沙場決戰，今天大家貴為國防部長，兩者抱頭連抱持一個將領的特色，不同有時候國防部長是個魚將，那些不同了。不過他們雖然好像是很硬彬彬，但他們這個碰面之前其實就先禮後兵。譬如美國的國防部長哈格爾就提出要去看看中國的第一艘，也是唯一一艘的航空母艦遼寧號。中國的國防部那邊也手狠，就讓他參觀了兩個小時，讓他見識一下中國的<笑> 究竟航空母艦可以有多威水，然後大家才再碰面去講，但是在昨天的記者會裏面，大家真的寸步不讓。說回參觀遼寧號，遼寧號前身是烏克蘭這個爛鬼的，都是上個世紀製造的航空母艦，說航空母艦就是美國全球航空母艦艦隊最厲害的，大家看看。 安倍晋三有什麼訊息出來，可能真正解讀了今次中美國防部長擺出硬姿態，但並非準備硬碰，但我始終覺得日本都只是一個棋子，大家都不會太過重視，但真正中美關係就太多問題要處理。好，最後講講天氣，今天大致多雲，早晚沿岸有霧，日間短暫時間陽光，最高氣溫24度，吹輕微至和緩的東風，展望 未來兩天大致多雲，今天期間普遍天晴溫暖，現時氣溫20度，相對濕度98%。 小一回來繼續今天看報紙，特別今天的新聞解讀，和講一下天水圍的幼稚園事件， 究竟是不是地產霸權去入侵學校呢？ D100新聞天地 主持李錦鴻、陳國明。 好，回到D100的時間， 4月9日早上7時32分， 4號直播室裡面有我陳國明， 還有社長李錦鴻在這裡。 我們今天的新聞剛才都說過， 有幾個大報都同樣用名畫和垃圾來做頭版的新聞。 一見就沒有影響很大，但確實新聞竟然將一張價值 不知连城都是2000多万的名画就当垃圾送去堆填区，三大报章不如同罪。我想其实大家都觉得近期的新闻比较闷，当政治新闻很重要，但事实上我多年经验，政治新闻其实通常都不是很受欢迎，是赶客的，重要新闻是赶客，所以大家看见的东西都不想再提。我已经够烦闷了，但D100的听众就不同，D100听众是比较想是很关心香港政治发展，但一般报纸里面对大众 情況底下，其實太多政治新聞對銷情有些影響，所以三大報都用了名畫當垃圾做頭條，其他方面都是零零碎碎，當然是親中報紙會講講是中美國防部長的對話，當然是一些重視經濟新聞，講一些地產事務等等。好，一起去看報紙。 報章精華， 港珠澳大橋的人工島上的商業城來報導，講到大橋的商業城存在複核風險，還有大公報台灣有佔領立法院，昨天因為趕了立法會，如果有佔領時又怎樣，就拿了立會三招反佔領來做頭條的報導。 文匯頭條是中國國防部長常萬全說捍衛中國領土軍隊做好準備。南華早報是用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就台灣日本問題提出挑戰。信報頭條說到粉嶺有個新盤出售三房的入場費570萬，經濟頭條是百億資金捧內銀股，恆指上望23000。 拍卖会罕见的乌龙湿布，名画而被当垃圾丢弃入去堆填区。这幅画是出自中国当代国画大师崔如的名画，前日经到拍卖公司在湾仔五星级酒店拍卖，最后以2875万元成交价卖出。拍卖会完满结束之后，打扫会场，其后整理拍卖品的时候，就发现这幅名画不翼而飞。昨日就报警，警方翻查现场的闭路电视之后，就怀疑有人清场的时候看漏眼。 结果名画被清洁工人混杂在废弃物之中，当作垃圾送往屯门堆填区弃保，但警方为谨慎起见，已经交由重案组去调查。明报的商报讲到，名画叫做山色苍茫，霜雪天， 楊雪天是2012年看北京城畫屬於鏡框的設色紙本畫，是長來第二高的成交價錢高的畫作。講到崔如琢的本人是1944年生於北京，曾經執教於北京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和定居美國，90年代回中國在北京居住。資料顯示崔如琢的作品經常獲得國家領導人作國禮送給外國元首。 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馆都有他的作品收藏，是指明报报道。明报另一则报道就讲到，昨天其实有另一个拍卖会，都是拍卖一些艺术的工艺品，这个就是苏富比的香港春季拍卖会，一件好像手掌那么大的瓷杯就以破纪录成交。 这个瓷杯是明代成化年间的斗彩鸡杯，被上海富豪刘奕谦以2亿8000万元投得， 刷新了2010年清朝乾隆万寿年研图 长颈葫芦瓶2.5亿元的成交纪录， 成为全球中国瓷器拍卖史上最贵的工艺品。 星岛报道，特首梁振英在施政报告当中提出建设东大屿都会， 其中位于大屿山机场岛东北对开海域的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人工岛， 会研究兴建上盖和地下空间的发展大型设施， 政府并且向立法会申请拨款作规划的研究。 但政府2009年向立法会申请拨款兴建香港口岸时， 定名只担当运输枢纽的角色。 大律师陆伟雄指出，现时政府反口发展大型的商业设施是有遭司法复核的风险。据了解，港府内部曾经评估过有关风险，但相信如果做足程序，司法复核要成功也并不容易。是星岛报道，香港有很多基建，除了刚才讲的大桥之外，另一个基建就是讲高铁。明报有一个特稿的报道，港铁公司车站商铺近年的租金急升， 巨额盈利，随着规模庞大的西九龙港深港高铁总站在2010年落成启用， 港铁经营的车站商店楼面会再增加50%。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接受明报查询的时候就说，为了支持高铁的运作，当局批准港铁在总站兴建约32万平方尺的商铺，面积等于6个红磡站，接近机场2号客运楼的大型商场长天廊的面积。 政府說地政總署會同營運者草擬地契，立法會議員促請政府盡快交代批地細節。在營運上，港鐵分帳要佔較大比例，而政府的數字顯示高鐵總站的商鋪租金等於票務收益，每年只有5000萬，但如果以現時的規模和平均赤租400元來計，未來估計商鋪收益可以達到15億元，較原先估計高出30倍，來自明報的報導。《星島報導》是志願家遭到月租46萬元，仍不獲業主續租。 位天水圍嘉湖山莊二期的德宜中英文幼稚園暨國際幼兒學校昨晚舉行首場的家長晚會，是由500多名家長出席，支持校方在原址繼續辦學，是發起人一信向業主及教育局抗議。校長陳玉山透露，曾向業主提出以月租59萬元續租一年作為一緩衝期，但未獲業主答應。校方打算向業主爭取續租兩年，讓現有學生能夠完校畢業。 是《星島》的報導。大公就用頭版報導立會三招反佔領，他內文就說到台灣佔院事件引發連場混亂和破壞，本港反對派不僅不以之為鑑，反而大肆張揚要模仿佔領立法會，社會各界對此就憂心重重。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昨天就舉行會議，專門討論應對之策。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會後就表示，在正常情況之下，現有安排合適而且足夠，可以保障 議會順利運作，同時維持向公眾開放。但遇到特殊的情況，可以採取特別的管理措施，包括限制向公眾開放，必要時會要求警方協助，以及立法會如果被佔領，將會另尋地方開會。來自大公的報導。 經濟報導，世界盃就6月開來，恐怕掀起賭風，有團體分析過超過6000個賭徒的求助個案，份賭波者是人數眾多、年輕化、高學歷並且欠債多，有太子者沉迷賭波，上屆世界盃一場是壓了5000元，較平日高4倍，6年間 拖欠的債務達到200萬元。團體預料今屆世界盃求助數字會升30%，促請港府提高合法賭博年齡到21歲，但民政局表示無意改變現狀。來自經濟報導。 香港人民以食為天，其中一樣好喜歡吃的就曾經是魚翅，不過《星島》報導，近年不少新人結婚擺酒為了響應環保，就設這個無翅酒席，有酒家更加推出減價無翅餐單給客，令到本港對魚翅的需求大減。有魚翅業界的人士就透露，近年生意壓急跌近40%， 魚翅零售價也降到最便宜600元一斤促銷，有環保組織就發現本港去年魚翅產品入口和轉口量都錄得跌幅，其中轉口到中國的魚翅產品量更加暴跌90%，預料與內地近期大力打貪有關。來自《星島》的報導。 講起佔領中環，很多人就會神經為之緊張，如果說有1000億的熊貓預演佔領中環又如何呢？ 據評的報導，世界自然基金會和法國一位藝術家主理的有1600隻熊貓世界巡迴展覽， 6月就進軍本港的佔領中環一個地方，就是阿巴甸街的一個 叫做簡稱PMQ原創方。 熊貓大軍全部都是以回收的廢紙手工製造的藝術品，為配合原創方的創意理念，都喚起市民對生態環境的關注。蘋果報導，社會需要正能量，正能量除了透過一些紙製的熊貓之外，原來更新青年都可以帶給這個社會一些正能量。《星島》報導，經典電影《英雄本色》裏面有一間專門收容色囚的堅記車房，原來現實生活中都有一家 汽車服務公司是專聘用這些更新的青年。昨天這間公司裏面就有再有一個人建議勇為，在觀塘碼頭跳落海那裡成功拯救了一個輕生婦人的性命。這個名叫阿晴的年輕學徒時候還謙稱，能夠救到人就覺得好開心。來自《星島》的報導。 明報就報導，明年6月約滿的中大校長沈祖堯昨天獲得校董會一致通過續聘，但任期只得3年，是少於正常的5年。中大校董會主席 鄭海泉解釋說，沈祖耀是強烈希望在不太遠的將來是能夠重新去全職擔任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的講座教授，校董會基於尊重他意願是縮減他的下屆任期。有中大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成員是歡迎沈祖耀續任，期望他能夠提升中大管治制度和科研的水平，並確保中大深圳校園不受政治干預。是來自明報報導。 信報呢就頭條報導一些樓盤的消息，樓市受負面因素困擾，去年底大頭減價賣地的新地逐以貼市價推盤，旗下粉嶺聯和墟的一個樓盤首張50伙的價單昨日就揭盅，平均尺價只是10,045元，三房單位的折扣後入場費更加只有去到570萬元左右，並且以大包圍的方式提供一些折扣和優惠去吸客，私人買家折扣年回贈共佔樓價約一成，公司下就最多佔樓價大超過 22%， 令到個別的單位尺價跌破7,000元。來自信報的報導。 好，看經濟另一則的是關於財經的新聞。港匯創了今年的新高，環球投資者繼續將資金調配至中港股市，再加上科網管落難，資金大規模是轉向是追落後的傳統經濟股份。以內銀股為首的傳統經濟股昨天錄得是百億元的成交，力撐大市向上，投資界預料港股有力挑戰23,000點的大關。經濟的報導。 除了這個港股創新高之外，其實 IPO 的數字都很好。德勤昨天就發表本港今年首季的 IPO 市場回顧，23宗 IPO 的集資額超過460億港元，兩者就刷新了歷來第一季度的新高，以集資額計算是全球主要證券交易所裡面排名第三，僅次於倫敦和紐約。德勤中國全國上市業務組聯席主管合夥人就預料，次季因為屬於傳統旺季的關係，表現應該不會比首季差，預期可以比去年同期增長超過一成，並且預期本港全年將有近100個新股上市，集資超過2,100億元，可以保住全球 IPO 三甲的地位。來自文匯的報導。 好，為大家選讀是幾則的社評摘要。 社評摘要。 信報的社評標題是打羅硬碰硬，就不響政改曲。它內文是講到紫荊雜誌有著大陸官方背景色彩，據稱與中聯辦頗具淵源，其所發表的姚戈平的專訪內容相信不會有政治錯誤之餘，也都代表了中央某方面的聲音，了不為過。姚戈平所讲的建议正是硬碰硬的一种，与邀请泛民立法会议员访沪共商政改的柔性手腕成为了鲜明的对照。无论是泛民定是建制，当由极端的一派主宰局面，都无法使到普选实现，只有占最大频谱的中间力量发挥作用，中央又愿意给予港人多一份信心，政改五部曲就始终有奏响的一日。 苹果的今天的评论执笔者 是李怡先生，他的标题是乱七八糟的抗争都是力量。他讲到立法会议员上海之行被认为是中央议价对象的泛民议员是无法协调出一个共同的方案，有些是六神无主的。议价一方就没有方案，而另一方是从来不打冇把握的仗的中共，应该已经是成竹在胸。到上海谈香港政改的件事本身，象征着香港政改的启动是由中央主导，而不是由好像基本法所讲是由香港本地去启动，中共已经赢了形势了。具体来讲，可能就是大家会表示同意是在18学者方案的基础上去讨论，也都 是接受以公民推荐去取代公民提名，这个算是中共作出的让步和释出的善意，希望能够动摇泛民对公民提名这条底线的坚持。总结整篇的社评就是李怡讲到话，这年纪来争取真普选的抗争有点而是乱七八糟，不过不要看轻我们的力量，乱七八糟都是抗争的力量来的。来自苹果的评论。 明报的社评标题是港铁应回归新而为铁路，沦为地产股是本末倒置。内文是讲到政府优待港铁，实际上到了以公帑支付基建建设费用，由港铁股东坐收绝大部分利益的程度，对市民绝不公平。政府必须交代有关的情况，另外要研究回复港铁新而为铁路的本质和角色，专注为市民提供铁路服务。 港铁整体营运越来越偏离市民的利益，变为港铁尽享政策优惠却为股东赚到尽的上市公司。我们认为只有港铁股东利益不再凌驾乘客的利益，铁路运输才有望回复正轨。要达到这样，唯有政府有能力做到，亦都是政府的责任。来自明报的社评。 文汇论都说，最低工资是病的双刃剑，好处是可以防止工资过低，弊端是令到更多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因此明年调整最低工资需顾及中小企业的负担能力。利润丰厚的大企业是有需要，当然是应该提升员工的工资，不过不能要求利润微薄的中小企是踢走在职贫穷，因为解决在职贫穷是政府责任，不应该将提高最低工资作为解决在职贫穷的手段。文汇报社评。 梁振英上任的时候就大力去推动一些环保，其中的重点之一就是厨余中心。升到今天的社论就标题是确保厨余中心产品有出路。内容是讲到小濠湾厨余处理中心是由政府批出合约给承办商营运，如果承办商是富有这方面经验的外资财团，或者有其肥料营运的销网络，不必政府操心。但是在输电安排方面，政府如果不介入，能否得到电力公司的合作，以及如何保障电力消费者的利益，都是大有疑问。这个不单止是小濠湾厨余处理中心要面对的问题，日后其他厨余处理中心以至垃圾焚化炉等等转废为能的设施，都可能要解决剩余电力运用的问题，政府需要有周详的配套方案。 东方论都说，在旅游发展局的官方网页上，上海街被推介为结婚礼服街，如果你信以为真前往参观消费，一定会大失所望，因为具有本港特色的上海街是敌不过是时代的洪流和租金狂涨的双重压力，早已面目全非，而上海街的烟幕正是香港逐渐失去特色的缩影。香港特色日益是式微，是变得是越来越陌生了，越来越是没有这个人情味。除了在商言商的原因之外，部分商户缺乏社会的责任感，更因为是历届政府的目光短小，施政向大财团倾斜，不理基层生活，基层的死活，更无视香港传统文化和价值。我们不怕岁月神偷，只怕港府短视，当局何时才能够醒悟呢？是东方的政论。在天方面，今天是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是大致多云的。周末期间普遍天晴温暖，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 98%。 转头带大家去天水围看看幼稚园的加租风波。 新闻解读。 香港凡事都可能是令到这个地产，即是任何的经营者，无论你是办学好，你开云吞面堡好，你在上海街开街什么婚礼礼服堡好，一讲到加租似乎大家都要投降了。 是啊，特别是近来越来越多的新闻都讲到不同的店铺啊，都面对一个大规模加租的问题，就通常就抵不住一些的贵租啦。原来其实呢贵极的店铺都有人去租的，譬如好像天水围这个幼稚园，本来的幼稚园提出超过一倍的价钱去尝试去续租，但是都不敌另一个更有财力的一些幼稚园的营办的公司。 看回这件新闻都感慨良多。第一就先跟天水围的社区结构讲起。天水围是一条没有街道的都市，就是没有街的，就是只得商场，商场都不多，所以天水围来讲是其实是缺乏类似这样的空间 去办学、或者开铺头，即是天水围是不容易的，即是它整个设计就纯粹就堆了人进去住，没有一个社区的配套设施。所以你说如果在其他地区这里不租给我，我就去隔离街租，但天水围是找不到的。所以今次来说是令到原来这个的德宜幼稚园就变成是陷于你真的呢，唯有是结束这个办学的。 是啊，同埋我想另一个比大家比较意外的呢，就是大家对于天水围的印象就比较可能多一些，过去就是新移民的一些的 草根的街層啦。咁雖然佢裏面有一個即係有啲私人屋苑，但係嗰啲都係即係樓價有 嗰個叫做上車盤嚟㗎嘛。 係啦，即係上車盤，其實樓價係有限。 你買唔到樓去天水圍啦。 都唔係一啲咧，即係好有錢啊嘅富豪嘅一啲嘅住宅裏面。咁但係今次啊，即係講緊嗰啲幼稚園嘅學費咧，其實係絕對唔平嘅，每個月都講緊係起碼即係4000蚊左右嘅價錢咁喺裏邊啦。咁啊，有啲啊甚至講緊咧，哇！即係新城接租嘅呢一個嘅幼稚園咧，佢哋可能嘅学费系更加贵，咁啊，所以佢哋都啊，即系喺今日好多份报章里面都登咗声明，就澄清，即系个学费其实即系贵好少啊，咁但系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幼稚园除咗个学费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杂费喺当中嘅，咁啊，最终其实嗰个价钱都唔少嘅，但系似乎都有好多嘅家长咧系会去即系俾啲小朋友去读一啲咁嘅幼稚园。 讲即系原来嘅德仪咧，佢都系办紧中英文幼稚园，对完全针对咧天水围即系嘉湖山庄嗰啲小中产阶级。啊！啲嘅小中產階級啊，咁咧嗱，即系嗱，睇見啲小中產階級咧，即係可能即係你要住到去天水圍咧，其實都要奔波勞碌出市區翻工啦，因為嗰度嗰個上車比較容易啲。嗱，咁呢啲家庭嗰個月入都唔會太多，但系咧佢仍然咧即係堅持咧俾個仔女去讀即係好嘅幼稚園啦。咁嗱，德義係私人辦學啊嘛。咁所以佢嘅學費啦，即係幼稚園就係咁啦，咁學費都要三幾千蚊，嗱，仲有好多臨審費啊。咁而家即係新嗰個嘅辦學嗰、那個，即係話佢要攞嗰個位嚟辦學嗰個嘅英藝啦。英藝其實都算係一個辦學團體，因為佢有好多間嘅，即係一個唔係一個單係辦一間，即係佢辦好多間。咁所以咧，佢嗰個嘅規模同埋嗰個組織係比較係堅實一啲。咁所以咧喺業主嚟講就可能咧，佢出咧租金多啲，同埋佢比較上咧係有規模嘅辦學，咁所以咧，即係嗰個業主啊，通常就中意呢啲客，即係正如香港一樣咧，你個跨國財團，你係俾一個本地嘅鋪頭咧，即係大家會受歡迎啲噶。 啊，同埋我諗最緊要都係一個經濟因素啦，佢出嘅價錢事實上又真係多啲，咁但係都其實幾去去嘅，因為你睇翻咧幼稚園曾經早幾年咧被殺嘅原因唔係因為之这个的租金太贵，其实是因为他的收身不足，因为过去那几年香港那个出生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幼稚园都面对呢就不够学生，那你不够学生就没有一个学费了。那但是现在时代又改变了啊，家长原来是有这个能力是给很多钱都要给自己的小朋友很早去读书。现在读幼稚园也不是只是读三年的，有些是读够四年，甚至乎岁龄的时候已经是刚刚出世就已经是帮他稳定一个幼稚园的学位，就是因为个家长很担心自己的小朋友是输在起跑线，很想是尽早去让个小朋友接受一些教学的训练。 所以睇见系即系呢个即系新几个承租嘅幼稚园即系英艺啦，咁佢嘅校长都出嚟讲话咧，我哋可以保证系全盘咧可以接收到系即系德仪嗰啲嘅学生。但当然系两间学校嗰个办学嘅方针路线啊，即系老师又唔同咗啦，但小朋友系需适应，所以点解家长咁紧张？一方面除咗话即系嗰个会加学费之外啦，我相信加学费咧，佢哋都可以去承担，即系好简单。即系如果德仪你系一个新嘅租约，你加成一倍租，你德仪都会加学费嘅。咁啊喺经济上咧就都要接受嘅，但系个衔接上咧系确实令到家长刚才就即系郭明所讲啦，即系佢好惊咧小朋友输嘛。咁突然间又转一转嘅时候会点咧？即系学习适应点咧？咁会唔会又好怕翻学咧？就咁啊，会唔会影响到个进度啦？咁好多问题家长会考虑 嘅吓。系啊，不过我寻日睇至一啲嘅新闻报道，因为寻日学校咧就举行咗一个家长嘅晚会啦，就叫咗好多家长嚟啦，咁啊都有几百个家长去出席嘅。咁我见到个在场嘅气氛咧，都几得意嘅，就系啲家长其实似乎都几中意呢个嘅德仪啊，即系大家一齐好支持嗰个校长喺里边。咁可能呢个嘅即系幼稚园佢本来嗰个教学，以至到嗰个学校嘅风气咧，其实都令到嗰个家长系几爱戴，所以咧佢哋都好想即系而家系发起好多嘅行动，即系一人一信啊，即系希望写俾呢个大业主啦，就可唔可以即系继续续租？不过其实呢个机会应该就好微啦。 嗱，可能佢同嗰边都签咗约啦，咁啊在商言商呢个合约精神，而家就期望咧。就教育局可唔可以出到手啦？即系教育局当然嗱，幼稚园咧就系即系你佢都觉得在商言商，原则上就唔会帮你噶吓。咁但系教育局可以做咩？教育局就可以喺个过渡期里边咧，就喺天水围咧，我想讲系冇公共设施嘅，你系租唔到嘅。 嗯， 你唯一就系咧系 在天水原來都有些學校不夠學生呢 殺了校那些空置校舍 那裡可不可以權宜之計是給德宜繼續可以去辦學而給家長我喜歡是讀英藝的我讀英藝啦 你經濟自己條件自己想我想教德宜是給德宜唯一就可以希望這方面有一些所謂人情能夠去顧念到在法例上就大家都冇錯嘅，即係嗰個業主冇錯咁啊，英藝都冇錯， 係所有都冇錯。 呢個社會嘅錯嚟啦， 呢個真係幾咁啊，有令人唏噓，因為之。就是因為一個價高者得的緣故的可能他們拿了個校舍你剛才都說即用一些、空置了的校舍得不得呢可能都是一個解決的辦法但是你知不同的空置校舍可能本身的設計都未必是給到一些小朋友都可能背後有一些問題又或者家長可能覺得這個校舍其實都是臨時的、會不會可以讓那個小朋友可以都接受到一個 會的 一這麼好的一些教育呢 家長會選擇如果既然要轉我不如就可能就轉讀新學校就加啲学费，咁其实都预咗加学费。如果睇到嗱，有钱好有个问题，你话咁点解唔可以就租长期啲？但系香港就嗰个地产市道好难睇嘛。你话可唔可以有钱我租个校舍？即系我惊你加租，喂我可唔可以签啊十年约得唔得咧？香港就唔会同你签十年约。 过去就可能有呢、這个啊，咁有呢个咁样嘅可能啦。咁但系即系而家嗰个地产市道系截然不同啊，即系讲紧一两年之间咧，嗰、那个嘅市道已经系即系翻个几转啊。咁所以而家可能三年约就已经系好尽噶啦。咁、但系你对于即系一啲办学嘅机构嚟讲咧，得嗰几年嘅约，其实又好难咧办到一个有延续性嘅一啲嘅教学出嚟、 所以德宜都算系一个即系好有规模，即系500多学生等等啦。但系其实好多较少嘅幼稚园咧，因为加租而即系要结束咧，其实呢啲咧，大家唔好觉咁啊。过去嚟呢几年都系不断会发生，所以今次德宜事件都系令我对整个嘅幼儿教育有一个新嘅体会。好啦，将个麦交俾阿通啦。 D 一百大声台，还声于民。 D 一百香港台。